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二环广安门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前后车注意避让。南三环刘家窑桥东，东向西方向也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分钟寺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你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九七四拉手，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十七点上演。 周六傍晚5:02，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我们请来的这支乐队呢，在接触他们之前，我先听同事跟我介绍。首先说第一点，他们的音乐非常的迷幻，紧接着呢用了一个字帅，说这几位成员呢人长都非常的帅，他们的音乐也很帅。这个组合的名字如果你不太熟悉的话，一开始听可能会觉得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怪怪的感觉，但其实仔细一了解以后，你会发现你很喜欢这样的状态。今天请来就是盘尼西林乐队，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今天整场的演出非常的特别，以往你会听到他们的乐曲的风格呢非常的多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只用不插电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直播间此时此刻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就像是夜晚升起了篝火，要来一个篝火晚会一般。片花之后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表演，欢迎今天的嘉宾盘尼西林。 女士们先生们，在这样的一个周六傍晚，欢迎走进童话王国。首先在我们左手边你看到的是你熟悉又不熟悉的睡美人。 沉睡中的美人啊，你可曾记得我日夜为你祈祷。 任何一个童话王国都有他的国王。 Ladies and gentlemen， 请允许我荣幸地为大家介绍此刻迎接我们的正是这个童话世界的国王。 他能创造整个世界，还是毁掉你迷人的梦。他走进你的身体中，拿掉你最珍贵的心。 好了，童话世界终究是一场梦，醒来之后你会发现这是一场来自城市的幻想。 他在穿梭之后来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你幻想的每一个时刻变成美丽的泡沫。 歌里唱 你幻想的每一个时刻变成美丽的泡沫。听起来有些残忍，听起来有些难过，有些空落落。 石沉大海，万家灯火，光明黑暗，离合聚散。 脑海当中突然出现这样的一幅画面，一位老人看着窗外在下雨，他的思绪也随着窗外的风景，窗外的雨声飘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每当突然想起他年轻的时刻，他便伫立着静静的闪烁。 He's staring, he's staring, he's staring。 OK， 画面切走，九七四 W 秀，这是你熟悉的他们的一面。但是今晚我们要认识另外一个你不太熟悉的不插电的他们的另一面。九七四 W 秀，欢迎盘尼西林乐队。 就放任他们占据夜空，点缀每一个城市的睡。 我们已经围坐在一起，今天表演已将正式的开始。现在呢，一直播收看我们的视频方式还有待调整，在演唱我们第一首作品的过程当中，我会进行一下调整。也欢迎大家记得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此时此刻，我们今天表演的第一首曲目来自于《城市的幻想》，欢迎盘尼西林。 阳光下的电视机闪烁着那样的神奇，屋顶上的我和你抱着一个巨大的计算机，计算着计算着时间，计算着计算着明天，恐惧着恐惧着时间，恐惧着彼此的爱恋。我想在城市的中央寻找那样一片一片地方，在城市的水泥中祈祷，我想拥有那样一个他，出生在紫色的城堡，他有另外那样一个他，他的名字叫做绝望。听见你的呼喊，夜晚前最后最后的蓝，我听见你的呼喊，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他在穿梭之后来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你幻想的每一个时刻变成美丽的泡沫，他在穿梭之后来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你幻想的每一个时刻变成美丽的泡沫。 非常好听。我们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城市的幻想》，这首歌曲我觉得最后的那个弹吉他的那个部分特别是有那种幻想的感觉。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盘尼西林，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我们是盘尼西林乐队。哎， 盘尼西林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样诞生的呀？ 盘尼西林的意思就是英文的青霉素的音译变成中文、啊、然后其实就是青霉素。对、 嗯、那为什么叫一个这么奇怪的名字？ 因为我小的时候看过好多电影，觉得、对，战争电影里说这个东西在比如在一战啊二战的时候救很多人的命，然后因为它能消炎嘛，然后我觉得音乐是可以医治人心灵的。对， OK， 这是小的时候看这个战争题材的影片产生的一些种种的想象吧。在去年的时候带来一张专辑叫做与世界温暖相拥。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城市的幻想，其实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意义上的演唱部分的歌曲。 没错没错、嗯、 因为一开张播音监视它其实是一个纯音乐嘛。 是的， 来自城市的幻想它营造出来的就是种种的幻想，这是你们整个乐团的一个共同的幻想吗？ 是这样的。然后我就是因为这首歌曲其实是就相当于上一张专辑的一个开篇之作，就是它拉开了一个序幕。我们是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城市里，然后这张唱片也跟旅途跟友情跟爱情跟很多东西都有关系。然后对，它是一个开始嘛，我们从城市里开始出发，然后开始有路上的故事，有幻想。 挺好的。我们今天此时此刻在路上的各位也是在城市当中嘛，我们不断在出发，你的终点你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而言都不重要，对于你自己而言当然是很重要，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的景色，包括今天我们在演唱过程当中带来的每首歌曲营造出来的画面，希望可以让大家这一路感觉到丰富许多。如果此时此刻你在看视频直播的话，你会发现哎，原本我是把帽子摘下来的，但在演唱过程当中我发现哎，今天大家都戴帽子，我把这帽子摘下显得特别违和。这怎样，这盘尼西林的标配要戴一个帽子吗？ 也不是，也我们也没商量过，可能就平常 生活当中习惯这样。 对 是吗？ 喜欢这样，对吧？ OK， 对。 然后我们今天版本呢其实挺特别的，是全场的不插电这样的形式。上节目之前我们也对了一下，说好像这样的形式你们自己也挺少的。 好像只有一次是吧，我们2016年的时候做过一次，但是那次也不是完全的不插电，就是还是有一把电吉他，但是空心半木吉他吧，我觉得叫。对 ，OK， 那 所以这次是就是100%全部不插电。 这个特别点在哪里呢？如果你听过盘尼西林他们录音带当中的样貌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做的非常的丰富。如果要带来这样的一个不插电版本，几乎等于是重新编配一下这张专辑当中的所有的歌曲。 是这样，我一直觉得不插电是我喜欢一个乐队的另外一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录音室唱片对你需要丰富，但是我觉得 acoustic 这种不插电的形式是还原音乐本质的美的这个东西。就像你比如说一首歌它好不好听，可能你拿着一把吉他去弹唱大家都能听出来它好不好听，但是可能比如说你做了后期做了母带什么的，缩混，可能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一个美丽的女人给他穿上了衣服化上了妆，但是这个美丽的女人她不穿衣服她还是好看的。 怎样，他们的音乐都是很好听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啊。欢迎大家今天全程的锁定一下不插电版本的盘尼西林，他们的音乐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但也就像他们所说的很勇敢，然后也觉得很自信，所以会带来这样不插电的版本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再度的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城市的幻想之后就延续这种幻想的感觉吧。下面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是童话国王。小的时候呢女生很喜欢读童话故事，其实很多男生也很喜欢。童话故事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角色，但大家印象深刻的好像还是公主啊王子这样的形象。接下来我们遇到的这样的一个童话国王，在盘尼西林的作品当中是一个怎样的形象，是威严的还是恐怖的，听听看他们的感觉。童话国王继续的欢迎盘尼西林。 我们盘旋 悬在空洞的天空，我们喝下山顶的彩虹，我们穿过时间的每一个房间，我们点亮街道的每一盏灯，它能创造整个世界，还是毁掉你迷人的梦？它走进你的身体中，拿掉你最珍贵的心。身体变成给黑暗的礼物，让他们永远能热爱并崇拜生命。我们的身体变成给黑暗的礼物，让他们永远能热爱并崇拜生命。用无数的城市，金银和宝藏，创造每一个甜蜜的梦。用无数的城市，金银和宝藏，创造每一个甜蜜的梦。 童话国王，哎，我觉得这两首歌是不是由于今天我们这种不插电的形式，特别有一种在路上的感觉？嗯、 对，应该因为有小杨今天用了一个卡轰，就是我们都是木吉他，其实很多原来我们出去玩，可能我们都会带上这些东西。对，之前有时候去长城底下烧烤什么的，所以因为这种东西很便捷嘛，很方便带出去。对，然后也不用任何的，比如说你需要还需要电吉他，需要插电，需要带点音箱。对，这几个歌就在路边。想支个摊儿，一会儿玩两下，挺舒服的， 很浪漫哎！还跑长城底下，然后支一个摊儿唱歌。在《与世界温暖相拥》这张专辑当中呢，其实有几首挺梦幻的歌曲。一个是刚才我们听到第一个《来自城市的幻想》，幻想有了呢，当然画面也将有。接下来我们听到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童话国王》，然后还有另外一首歌是《睡美人》。这两首歌是跟童话有关系的作品吗？ 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然后我只起的名字。童话国王是我2015年4月，我记得我在马赛的时候，是法国南部的一个城市，然后写的这首歌。因为当时在山上，然后我喝多了，我看见就是能看见特别漂亮地中海和当地的村落，然后我写的那句话叫喝下山顶的彩虹。对，就是而且还有彩虹出现，我觉得就是那个刹那，我觉得可能这一切都是我创造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我是国王、当时那一刹那的感觉，然后我就当时写下来的这些东西。 我刚才看歌词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一个挺暗黑的一个感觉的状态，就这个人是拥有着无限的权利，让他有着无限的欲望， 就是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比如说延伸的想法嘛，因为 你国王这东西它是权力很大嘛，然后但是在 国王这个人好大，国王这个东西， 对，然后当时在那个条件下，我就觉得哦，这一切好像都是跟我有关系一样，对，嗯 哼，哎，你在音乐自己的音乐世界当中是一个音乐国王这样的一个感觉吗？ 嗯，我会觉得是，嗯，有的时候对，嗯， 那今天来这三位都是你的大臣还是你的？ 没有，我左手边的是王母娘娘。 为什么？ 开玩笑，开玩笑。 好吧，童话国王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这首作品呢，算是他们这张专哎最近的一首新歌啊，叫做夏夜谜语。虽然现在已经离夏天比较远了，但这首歌曲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夏天很多人会觉得有点那种燥热的感觉，但这首歌整体的营造出来的风格是那种温暖的温馨的状态。不知道今天不插电版本是什么样的，我们先听听看吧，这首夏夜谜语。继续的欢迎盘尼西林。 夜阑人静，万物沉睡，唯我与你彻夜不寐，时而歌唱，时而忧伤，暗淡星光渐已明亮，繁星遍野，风吹向那边空荡酒杯，站在我眼前，城市里面失去了空间，安放我们奇怪的谎言。 Tonight she's singing tonight，谁在慌乱之前离开？他说停下来，哦，停下来，快停下来，别再离开。时辰大海，万家灯火，光明黑暗，离合聚散。时辰大海，万家灯火，光明黑暗，离合聚散。大海，万家灯火，光明黑暗，离合聚散。时辰大海，万家灯火，光明黑暗，离合聚散。啊啊啊啊啊啊 听这首歌的时候，看你们四个人有一种很忧伤的感觉。 嗯，有点，这首歌是有点吧。 时辰大海，万家灯火，光明黑暗，离合聚散。这首歌我觉得歌词写得很妙，

任何一个童话王国都有它的国王。 Ladies and gentlemen， 请允许我荣幸地为大家介绍此刻迎接我们的正是这个童话世界的国王。 他能创造整个世界，还是会 童话世界终究是一场梦，醒来之后你会发现这是一场来自城市的幻想。 他在穿梭之后来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你幻想的每一个时刻变成美丽的泡沫。 歌里唱你幻想的每一个时刻变成美丽的泡沫，听起来有些残忍，听起来有些难过，有些空落落。 石沉大海，万家灯火，光明黑暗，离合聚散。 脑海当中突然出现这样的一幅画面：一位老人看着窗外在下雨，他的思绪也随着窗外的风景、窗外的雨声飘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每当突然想起他年轻的时刻，他便伫立着静静的闪烁。 He's daring, he's daring, he's daring。 OK， 画面切走，九七四 W秀，这是你熟悉的他们的一面。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但是今晚我们要认识另外一个你不太熟悉的不插电的他们的另一面。九七四 W秀，欢迎盘尼西林乐队。 就放任他们占据夜空，点缀每一个城市。 生活当中就是需要有一些改变，你才会发现有很多精彩的瞬间发生。17:37，夜色已经正式的来临，欢迎各位在这样的一个傍晚继续锁定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今天晚上我们是五位戴帽子的男士，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很简单哦，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点击直播页面就可以看到了。盘尼西林呢，今天带来的全部是不插电版本的作品。前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跟随他们去到了这个法国南部，很漂亮哦，又去到了泰国，接下来好像这个画风一转，我们要去到英格兰。没去过英格兰的朋友，跟他们一起感受一下最后的英格兰太阳到底是一幅怎样的画面。继续的欢迎盘尼西林。 Well, I got sent in the train. I wonder the day is done. How can I take that feeling away? How can I turn my emotion on? She is the last one, she is the last one. I've never waited for. It's the last song, it's the last song before the next dawn.See it shining in your eyes, shining on my back, oh my darling. It is a lost English song. See it shining in your eyes, shining on my back, oh my darling.It says a lot, lost English song. Well, the getting in the train. I won't let this down. How can I take that feeling away? How can I turn my emotion on? She's the last one, she's the last one I never waited for. It is the last song, it is the last song before the night's out. We see it shining in your eyes, shining on my back, oh my darling. It is a lost English song. We see it shining in your eyes, shining on my back, oh my darling. It is a lost English song. I'm flew away, won't you call me up? You won't understand, this will never back. I'm flew away, won't you call me up? You won't understand, this will never back。 真好听，现场演唱的最后的英格兰太阳。没有去过英格兰，哎，所以最后的英格兰太阳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用另外一支麦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在座的欢迎盘尼西林乐队。 最后的英格兰太阳是我2015年离开英格兰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之前在英国留学。 哦。 然后大家可能都知道英国老下雨。 嗯哼。 但正好在我离开的那天，坐上火车去机场的路上。然后太阳出来了，然后就有好多好多的想法，因为就是就像我歌里写的，就是 The days will never back, you won't understand the days will never, 就是你不会明白那些日子永远不会回来了，就是我可能会再回到这个地方，但是像我21岁22岁那个留学时代的那种生活就再也没有了。 哎，你现在回想那个留学的经历，你是会用美好来形容还是暗黑？因为我听到有人回想他的留学经历会用暗黑来形容。 挺美好的，特别美好、特别美好，就是一个年轻人离开自己的国家，异国他乡，然后谁也不认识，自己去生活很长时间。 你在英国待多久？ 1年多、 一年多的时间、我不知道你有这样留学的经历啊。我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会想到一部电影《爱在黎明破晓前》，感觉就是 我看过那个电影， 电影当中的两个主人公在火车上相遇了，然后展开一段故事一样的。 对，我自己跟那儿的故事，就是当时在那儿就怎么说，应该就是戛然而止吧，对吧？然后要回国，然后毕业了，要开始又在当时又是新的生活，对，就离开英国，然后回到中国。 你在英国的时候有做音乐吗？ 有，所以我也是带着很多的作品回来，然后因为我当时我知道我要重组这个乐队，我回来的时候，对， 所以在英国的风格跟现在风格是一致的还是？ 我在英国是跟别人一起玩，然后但是在英国的时候，很多现在的歌曲都是在英国创作的。 好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好听的作品。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们这张专辑《与世界温暖相拥》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就叫做《拨云见日》。好吧，云拨开了，我们也正式的离开英格兰。接下来会去往哪里呢？稍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带大家继续的出发。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盘尼西林乐队。 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最后的英格兰太阳，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英文名，我觉得你说英文很好听，我不想说英文了，你要不要自己说一下歌名？ 这首歌叫 There is a light that never goes out， 就是这有 一盏永不熄灭的灯，或者有一个 灯火 永不熄灭，对，这首歌的意思其实对。 OK， 那我们听一下这首歌什么样的感觉，继续的欢迎潘尼西林。 这首歌是来自80年代的一个英国摇滚乐叫 Smith， 然后是他们非常著名的一首歌，也非常经典。 There is a light that never goes out。 1, 2, 3, 4 Take me out tonight Where there's some music When some people on the young and the light Just driving in your car Oh, I never, never want to go home Because I haven't got one anymore Take me out tonight Take me anywhere,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Oh, just driving in your car Oh, please don't drop me home Because there's no my home left home And welcome no more The double cars Crashes into us To die by your side Such a heavenly way to die Visit the tent on trial Kills the boat so far To die by your side Well, the pleasure, the privilege is mine Take me out tonight Take me anywhere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In the dark and under fire I saw, oh God, my chances come alive A little strong faith with me just couldn't ask Take me out tonight Take me anywhere,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Just driving in your car Oh, please don't drop me home Because I haven't got one Oh, I haven't got one And if a double-decker bus Crashes into your heart To die by your side Such a heavenly way to die And if a tempting shot Kills the walls of love To die by your side Well, the pleasure, the privilege is mine There's a light and it never goes out There's a light and it never goes out There's a light and it never goes out There's a light and it never goes out There's a light and it never goes out There's a light and it never goes out There's a light and it never goes out There's a light and it never goes out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很多人在小的时候会有一种，就像这首歌曲当中唱的一样，就随便的跳到一辆车上，火车也好，汽车也罢，然后就彻底的逃离现在的一种生活状态。你们有过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吗？ 也有吧，就可能突然间就离开这个城市去别的地方。 嗯， 对，然后生活几天，生活一段时间。 因为我觉得， 你是可以做到的，是吗？ 对、啊， 就想要逃离，就真的可以逃离出去。 小时候就做过，比如说明天去上学呢，然后老师找不着我了。 我的天！ 嗯， 然后那父母后来找到你没有，狠狠的教训一下你？ 会有吧？ 但你从小就是挺叛逆的，是吗？ 我可能是吧，但我觉得不算叛逆，我觉得就是不想在那儿待了，有地方，对，就是想离开。 你觉得算是坚持自我的一种方式？ 对，我觉得你需要经历这些东西，你有东西去在召唤你，你需要去做。 OK， 刚才我们这时段一开始听到的最后的英格兰太阳讲到了在英国留学的经历。其实刚才我们翻唱这首史密斯乐团不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熟悉的，包括身边很多人可能也不太了解，因为这支乐团好像是82年左右的时候在活跃的一支乐团。 对，它一共其实就活跃了5到6年的时间，但是它影响了特别特别多的全世界各地的喜欢独立摇滚乐、吉他摇滚乐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个年代的英国和欧洲。就是80年代是在英国乐坛里是属于 Smith 的，在摇滚乐中。 你是在去英国留学之前就已经了解到这支乐团，还是之后？ 是的，就是很多乐队都是我选择去曼彻斯特留学的这样一个原因。像 Smith 也是曼彻斯特的乐队，然后他们的吉他手是我特别崇拜的吉他手，叫 Johnny Marr， 他也是球迷。 嗯， 喜欢曼城俱乐部的，然后我也是曼城的球迷。 哎，所以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就是怀抱着一种音乐敬仰或者音乐憧憬，然后来到一个城市， 对， 去那个地方学习生活。 对，就是我喜欢那些，我喜欢那种能跟伟大的人就生活在一个空间里的那种感觉。就可能不是一个空间，他可能已经不在那儿，或者有的人已经去世了。但是你走在一些街道是他们走过的，他们生活过，你会觉得，哦，可能你在这儿待过，你也应该需要做点什么。 正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次 Live Show， 接下来我们还会带来一首翻唱作品，会是谁的呢？马上回来。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来到一个城市当中，跟你喜欢的人，他即便是不在一个时代，不在一个时空当中，但是你可以呼吸到他的那种呼吸，可以感受到他曾经走过的街道，也算是一种幸运吧。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翻唱史密斯乐队的一首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要不要先介绍一下？我们还是用旁边那支麦哈。 这首歌就更老了，这首歌是60年代的歌曲了，然后这个乐队叫 The Kings， 是60年代英国有4个非常著名的乐队，就是相当于可能中国比如90年代有4大天王，英国当时也有60年代的4大天王，有 The Beatles、Rolling Stones、 The Who 和 The Kings。 那相对来说的话， The Kings 可能对于国人而言它是最陌生的一支乐团。 对，但是它影响过我的很大，它的音乐。这首歌就是叫 Waterloo Sunset， 就是滑铁卢的日落。就滑铁卢不是英国的一个地方，是比利时的一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可能因为我这人比较喜欢历史故事和军事什么的，就是拿破仑是在滑铁卢之后嘛，然后他被第二次放逐，然后是英国人在滑铁卢这个战役中打败了法国人，然后所以伦敦就有一个桥以为纪念这场战争，叫 Waterloo Bridge。然后在伦敦的泰晤士河上，然后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了非常就是艺术氛围啊、商业氛围非常浓厚的一个地方。然后60年代其实就已经是了，然后很多的嬉皮士、很多的艺术家们在这活动。然后这个主唱叫 Ray Davis， 然后他 Ray Davis 他就在附近，可能有感而发写这首歌。然后我选择他是因为我觉得太好听了，对，我觉得，我真的期望有一天能写出来这么好听的歌，虽然不太可能，我觉得太好听了。 但你的画面描述力非常的强，我觉得刚才这段讲述的话，大家眼前已经出现的那个街道啊，然后那个状态啊，然后那种人声鼎沸，包括那种自由的状态。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欢迎潘尼西林带来这首翻唱作品。

和聚散。 脑海当中突然出现这样的一幅画面，一位老人看着窗外在下雨，他的思绪也随着窗外的风景、窗外的雨声飘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每当突然想起他年轻的时刻，他便伫立着静静的闪烁。 He's staring, he's staring, he's staring。 OK， 画面切走，九七四 W 秀，这是你熟悉的他们的一面。Come on, come on, come on。但是今晚我们要认识另外一个你不太熟悉的不插电的他们的另一面。九七四 W 秀，欢迎盘尼西林乐队。 就放任他们占据夜空，点缀每一个城市的睡梦。 18:06，欢迎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我觉得今天晚上有必要改名一下啊，周间的节目叫做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结合，九七四 Live Show 之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请来的是盘尼西林乐队，一边带我们去他们去往的地方，一边听他们在那个地方受到启发所写出来的作品。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选择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全程的直播了。刚才我们去到的这个英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本时段第一首歌曲呢，也跟这个地方有很大的关系。有人是这个足球迷哈，据说还特别会解说这个足球，一会儿唱完这首歌曲可以让他们给解说一段。这个是像小的时候人说，哎，你学主持的哈，那你现场给大家主持一段，一会儿我们叫他秀一下。接下来我们这一首歌曲《雨夜曼彻斯特》，继续的欢迎盘尼西林。 上我们听到的是现场版本的雨夜曼彻斯特，以下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录音室版本。听这首歌曲之后在想雨夜啊，我想到的三个画面，一个是那个雨中曲的那种浪漫的感觉，一个是这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有谁来买我的火柴，然后下一秒呢出现的是那个神探夏洛特当中会出现的，到了这个雨夜，可能有一些漆黑，可能有一些惊悚。你这个雨夜曼彻斯特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还是拿旁边那个麦说哈。 是一个，这就是有一天晚上在曼彻斯的时候，因为曼城是全英格兰雨水最多的城市，它一年可能有300天以上都在下雨， 一共365天，300天以上都在下雨。 对对对对，就是会下雨，不是每天就是下24小时，但是每天就是一共300加的天数会有下雨。然后经常晚上，比如说我们出去玩，跟朋友一起喝酒玩，然后有一次可能遇见了一个流浪汉，一个老者，然后我喝多了，然后我觉得有时候还挺善良的，然后就把兜里的钱全给他了，就是硬币，所有的全给他了。然后 那肯定很惊喜啊，对方。 对，我们聊了好长时间，让他特别感动。然后他说：“我给你，就是好多外国人特别有意思。”他说：“哎，我给你个小把戏，给你个 trick。”然后他因为他对这块太熟了嘛，就好多英国有一些街上的，你像曼城是一个可能有点败破的，有点的工业城市那样的，然后好多商店有的时候门口是关着的呀，或者要废弃东西。他说：“哎，你走过去。”他说：“给我指一个地方，你走过去，然后你摁一个这东西，然后叭，一个特别旧的霓虹灯开了。”然后就是他当时就说了说：“就是我把钱给他，很高兴。”然后他说：“孩子，我回报你一个，一束灯光，就是pay you a light。”就是回报你一束灯光，然后但是这个灯光我永远忘不了了。 刚才我们听到这两句歌词，时间消逝，他的脸模糊不在，但我总会想起黑夜里那束明亮的光。哎，你写这首歌的时候，写到这句歌词的时候，你想到那个明亮光，你想到的是当时那时那刻的那个画面，还是他引申出了其他的东西出来？ 对，就是其实这首歌是我回到北京之后写出来的，然后我想起当时那个事情，然后我也想起就是我觉得人性有的时候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谁也不认识谁，但是我可能喝多了，我觉得他特别落魄，然后我把钱给他了，然后 你就觉得当时自然而然发生的。 对对，但是这一切可能我觉得他也永远不会忘记，一个亚洲的小孩，把所有，而且我是摸了半天，我把所有的硬币全给他了，然后他得给我一个好玩的小把戏，但是这个小把戏我也永远忘不了。 很喜欢最后这一段吹口哨的这一段，然后配着这样的一个旋律，就感觉在街头随意的游走的那种，你说他潇洒也好吧，你说他自由也罢，就是那种状态，我觉得还挺妙的。 对，这个是刘佳先生吹的，因为本来我们当时录音的时候就想，就是其实那个感觉就是最后可能用这两个人偶遇，然后短暂的发生一些交流，也好玩的事儿，当然就走了。可能吹口哨就特别随意，有时候你喝多了，大家在路上走着哼着歌啊，吹着口哨之类的。对，然后我没有这个本事，所以刘佳先生就把这个口哨完成了。 哎，他们三个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主唱张哲轩本人就是一个二级运动员是吗？ 我喜欢运动，对啊， 听说还会解说这个足球哈。 对，之前短暂的做过一到两年足球关系的工作的。 嗯，你是做哪方面工作？具体 赛事分析做过，然后比赛的解说也做过一些，然后翻译采访之类的， 很专业。你是哪一种？是那种歇斯底里型的，还是？ 没有，我是 就这样说话的风格吗？ 对，我觉得我是理智型，在足球上是理智，就是对。 他超过了前锋，他这个 那也不至于，那也不至于，不是对我觉得就是我喜欢那种比较专业的描述，好多的技术动作和好多那些。足球里的 tactics 就是战术啊，好多的这种打法，我喜欢这些东西。对， 那你到曼彻斯特以后有真的看过这个球赛吗？ 对啊，然后我还在那儿当过一些小孩的助教。 哦，真的呀？ 对， 在当地看这个当地的这个球赛的，或者是看其他国家人在踢球，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英国是你要喜欢足球的就是天堂，对，就是足球爱好者天堂。我在那儿还参加了。业余联赛，就是这个国家有一共十几个级别，就是如果你厉害，你可以从第13级一直踢到英超去。哦，嗯， 好吧。关于他们的故事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慢慢的讲述。这只是刚才讲述了哲学员自己哈，其实另外两位也很有的故事可挖。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大秀，接下来是哪首歌曲呢？马上回来。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盘尼西林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我很喜欢这个片花当中的那个音乐的那个鼓点声。如果有粉丝在此时此刻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话，能不能猜出刚才那个鼓点声是来自于哪张专辑的哪一首歌？你可以把你的这个答案留言给我们啊，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但如果你要有任何想要问他们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的留言互动给我们，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全程跟我们参与到互动当中来。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现场演唱的《瞬息间是夜晚》，这首歌曲是新歌，继续的话。欢迎潘尼西里。 夜空燃烧着我的美梦世界，旋转的角落灿烂却无助的你，我还在幻想些什么拯救美丽的时刻，瞬间停息在黑夜，陷入无止境的漩涡。 瞬息间是夜晚，是的，瞬息间，我们马上回来。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再度的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看我们全程的视频直播。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任何想要提问盘尼西林的问题，也随时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瞬息间是夜晚，也是他们的一首新歌。这首新歌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唱给大家听吗？ 巡演有几站会演过啊，但是没有发表。 但形式应该不一样吧？今天我们这应该最简单的形式吧？ 对对 对, 对, 对，我们明年会可能会发一张新专辑。对，我们现在在一直在准备我们新的专辑，所以这也是这张专辑里的一首歌。 我觉得你们的歌曲，哎，真的很难判断。刚才听这首歌曲，我在想，它到底如果是有这个色调的话，它是这个黑白片呢，它还是一个彩色片？因为你看歌词的话，瞬间停息在黑夜，陷入无止境的漩涡，听起来是黑白的吧？但是你们这个画面营造出来，它又是一个温暖的一个感觉在。 我觉得深色吧，紫色、蓝色之类的，对，就是夜晚的感觉，因为夜晚它就没有那么多那么鲜艳的颜色了，可能。对， 瞬息间是夜晚，是经历了什么事儿吗？ 这个名字其实来自意大利的一个诗人，叫夸西莫多的一首诗，就叫做瞬息间是夜晚。然后其实他的诗特别短，但是大概描述的意思就是转瞬即逝嘛。然后因为夜晚，我觉得，因为我个人特别喜欢晚上，就是我能老在晚上能好多东西能给我感觉，给我想法，然后让我觉得这晚上的这个时光和世界都特别的漂亮美。 哎，此时此刻我们这直播时间段就是晚上，然后大家在路上听的时间段也是晚上。你听他们营造出来的画面，然后再听他们这个讲解，我觉得是一个很妙的过程。这首新歌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我们现在都不一定，都不确定，你们自己可能也不确定吧。 不太确定， 对吧？大家期待一下最终会是一个怎样的一个面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今天嘉宾是盘尼西林，等会儿见。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前段时间去贵州，

欢迎盘尼西林乐队。 就放任他们占据夜空，点缀每一个城市的睡梦。 18:37来到974 Live Show， 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了，还剩下两首现场演唱的作品，哎，走过路过各位千万不要错过哟。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欢迎大家锁定一下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盘尼西林乐队，我是泽华。本时段我们首先带来了一首歌曲呢，叫做再谈记忆。什么样的曲风，听没听过，熟不熟悉，继续的欢迎盘尼西林带来他们现场版本。 Open my eyes in the morning rainAnd gently found our black shoe Clouds slowly traveling by Was crying under the sky It may be the slowest bus Which color for her is right I see all the teenagers' eyes Tell me they are tough and right Say it again Sometimes a memory was wounding my mindSay it again You know the path and could set me free Pull up you in some witch's hunt I think it now really cool You tell me truth could now be here I found it in your eyes It may be the slowest bus Which color for is right I see all the teenagers' eyes You tell me they are tough and right Say it again Sometimes a memory was wounding my mindSay it again You know the path and could set me free Say it again Sometimes a memory was wounding my mind Say it againSet me free. 现场演唱的 Say It Again。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录音室版本的这首作品。我觉得刚才演唱的时候那个画面挺有意思的，如果大家有看视频直播的，你会发现明明也不是某人在演唱，但是另外一个人就一直全程闭着眼睛，不知道在想什么样的事情。这是哲轩自己独自完成的一首作品啊，但是我发现那个贝斯手赵昭怎样，刚才这个眼睛一直在闭着，哎，感觉你格外有话想说。哎，我好奇的是你当时闭眼睛 有出现什么画面吗？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首歌其实我特别喜欢用民谣吉他把它弹唱出来一种感觉，就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一把吉他和一个人生所表达出来的音乐还有故事和整个乐队，就像现在听到的录音室的版本，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 有的时候我会更享受这种一个人一把吉他的这种感觉。 OK，那我们就听一下每个人不同的感受吧。你刚才眼睛闭上的，然后那段官宣我们说完之后，你闭下来眼睛以后你的画面是什么样的？ 我闭下来眼睛之后，就是你坐在某一个地方，可能会是一个草地，或者是街边某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闹市的一个街角，然后我随便的把吉他这个琴箱打开，拿出琴，然后我翘起二郎腿就坐在一个地方去弹它，去唱它。我不管旁边走过的别人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只是在想我自己的音乐，我自己的故事，这样的感觉。 歌曲也是清晨的雨中睁开眼睛哈，所以哲轩这首歌曲是你写的吧？也是在英国的时候写的吧？ 没有没有，这个十八岁就写了。 哦，十八岁就写了。 对， 你是一个很喜欢下雨的一个人是吗？ 对对对，在家里自己卧室里，然后早晨起来突然看下雨了，然后早晨把这歌写了。 我觉得这首歌挺伤感的，哎，十八九岁写出来就这么。 那会儿挺伤感的，那会儿就是觉得，就是身边的束缚太多，想真正干自己想干的事太难，还得上学。 哦，我以为是有什么爱情故事，让对方 say it again， 结果是自己要 say it again。 其实好多的歌词，比如这首歌。说实话没有太多的深意，没有什么意义，但反而这种歌还都能传唱。对， 换一下，我听那首歌曲的时候，在专辑当中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也会很容易的对应到这一首运河边的老栗树。然后我看这个专辑当中的这个排顺序哈，他俩也确实是挨着的。 对， 画面感觉这个运河边的老栗树是一个老者他的一个回忆的一个感觉，然后 Say It Again 是一个年轻人他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冲动，一个好奇，这样的一个画面感所在。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住着无数种人，有善良的天使，有魔鬼，也有老人，也有孩子。比如说你是个三十岁的人，你可能你心里还是有十二岁的小孩，而你心里也可能有七十岁的老者，就是在不同的状态下。这首歌《运河边老栗树》就是我幻想或者我心里的那个，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或者打个比方说，我写本书，我是个导演，那我去想象一个老者，然后再跟一棵树发生了关系，然后这个树其实就是这个老者，就是这棵老树，就是可能好几百年，他一直在监，就是在凝视这片土地，然后从身边来来往往的人，就从他身边过去，然后他可能有这个树也会想到自己小时候，就是小树苗是什么样的。 有人会写出老人与海，到张哲轩这边就是老人与老树。听听这首歌曲吧，什么样的画面。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n th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Is there rain?

na na na。谢谢大家。 真好哎，我们现场演唱与世界温暖相拥的时候，此刻看视频的各位就一直在刷那个小爱心，我觉得如果在现场的话，大家应该会把那个闪光灯打开了，这个画面是非常美好的。这里是974 Live Show。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每次直播的时候都有人非常羡慕，说你看这个泽华每次多好啊，每周末在现场，就是大家只给他一个人表演一个专场，太幸福的一件事情了。不用羡慕呀，他们很快就会办自己的专场啊，你可以到现场去好好的支持一下他们。而且他们在现场带来的版本跟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不插电这个版本应该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哈，最近是真的有这样的计划是吗？ 对，我们12月29号会在北京，然后做我们的专场，也是为我们漫长的2018年的全国巡演做一个最后的结尾。 12月29号已经很近了。 对对、嗯、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新浪微博了解到相关的信息哈。 对，没错，我们现在对票已经很紧俏了，所以可以关注潘金星乐队的微博，然后看对还有可能买到票。 OK， 这个微博就叫潘尼西林这四个字、啊、 潘尼西林乐队。 好，潘尼西林乐队。然后刚才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也跟大家说过，明年可能会有新专辑出现，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今天呢我们也是首唱了瞬息间是夜晚这首歌曲。 是的是的、 很期待他最后的这个版本是怎样的。最后再度的感谢一下潘尼西林做客节目，挨个的给大家一点说话的机会好不好？有些人好像全程到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话嘞。不用谦让了，没有时间谦让了。 好，谢谢大家收看这个974 Show 这个节目，就特别开心今天跟我们，因为我们也是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想坐一起，然后听哲轩唱歌，然后我们一起玩这个不插电。 所以你是谁？ 我是鼓手小杨。 谢谢鼓手小杨。 我是吉他手刘佳，然后我跟哲轩，然后我们很早就认识了，然后在刚才他唱那些歌的时候，我会一直在回想之前做专辑的一些画面，还有相识的画面，反正非常美好。谢谢大家。 OK， 谢谢刘佳。那贝斯手赵昭，由于时间的关系，你反正刚才已经说过话了，就不用再感谢大家了。感谢潘金西林做客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74 Live Show。 如果你错过直播的话，可以去新浪微博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我们全程的回放。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我是泽华，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拜拜。 永泊激流，日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想感受东北的冬天，来长白山鲁能圣地滑雪度假，特色酒店，主题商街，随你所选。预定咨询电话400-8786-3个5。 全新途达荣获 CNCAP 5星安全认证，低首付2年零息，120天超长延期还款，更可享置换补贴最高5000元。详情请洽当地专营店。东风日产途达。